来，梳妆打扮，美影闪现，我带走你的痛，带走你的苦，妆大概越身上，最后寒冰已融化，我带走你的痛，带走你的苦。我们是来自同样的星，眼里都含着温暖光芒，我们是永远在一起不分开。你也来自同样的星，让我感受你心跳。你也来自同样的星 VS 同一声音呼唤你，同一命运牵绊你，都变成是你尽情舞蹈，我带走你的痛，带走你的苦，让我们来手牵手，飞越了北京的天空，我带走你的痛，带走你的苦。我们是来自同样的星，